报时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2月24号，星期五，农历11月21。今天距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42天。北京多云转晴，-3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代化最重要的指标还是人民健康，这是人民幸福生活的基础。把这件事抓牢，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应该是全党全社会必须牢牢树立的一个理念。2021年，74种药品新增入医保，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服务覆盖全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民生答卷，请您评阅》，今天播出《医疗保障惠人民》。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107次委员长会议，听取有关草案和议案审议情况汇报，栗战书主持。 韩正出席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全体会议。 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把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作为检验党史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尺，确保党史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做好2022年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 俄罗斯总统在年度记者会上表示，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成果丰硕。 以下是详细内容。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民生答卷，请您评阅。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代化最重要的指标还是人民健康，这是人民幸福生活的基础。把这件事抓牢，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应该是全党全社会必须牢牢树立的一个理念。2021年，74种新药进医保，更多的天价药变为平民药，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服务覆盖全国。我国致力于建立优质高效的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今天的民生答卷请您评阅播出，医疗保障惠人民，采制总台央广记者车丽。 山东青岛的幼儿小小不幸患有罕见病脊髓性肌萎缩症。小小妈妈说，在孩子的治疗方案面前，70万的天价药费曾令他们一筹莫展。 当时公布了价格，69.7万一针，第一年需要打6针。 这款治疗罕见病脊髓性肌萎缩症的药物，就是诺西那生钠注射液，今年11月中旬的医保谈判中，价格降到3万多。再加上纳入医保的费用报销，极大降低了患者的经济负担。国家医疗保障局副局长李涛表示， 截止目前，国内共有60余种罕见病用药获批上市，其中已有40余种被纳入了国家医保目录。通过对罕见病药品的谈判准入，大幅度降低罕见病用药的价格。今年共有7个罕见病药品谈判成功，平均降幅达65%。 更多的天价药通过国家医保谈判降为平民价。2021年医保目录新增的药品中，肿瘤用药达18种。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副院长石元凯表示，今年谈判新增的肿瘤药品价格平均降幅64.88%。 比如，达雷妥优单抗注射液等年治疗费用超过100万元的天价药，谈判全部降到30万元以下。 目前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服务已覆盖全国，在此基础上，我国全面启动了普通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在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成都市民孙先生正在办理门诊结算，原本需要支付药费139.76元，直接结算后他只花费了41.9元。 听说这个千佛山能够异地结算，然后就过来试了一下，很方便，相当于我在济南享受了成都的医保的政策。 不仅要看得起病，也要看得好病。我国在世界上首次分离的沙眼衣原体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进行了第一例断肢再植手术，在救治大面积烧伤、研制抗疟疾新药青蒿素、肝癌早诊早治、分化诱导治疗白血病、重大传染病防治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医学技术创新成果。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局长焦雅辉表示，要创新医疗服务模式，让患者享受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继续大力的来推行多学科的诊疗，大力发展远程医疗和互联网诊疗，建设智慧医院，提高我们医疗服务的效率。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跨周期调节措施，推动外贸稳定发展，部署做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后实施工作。会议指出，今年我国进出口快速增长，为稳定经济增长做出重要贡献。但当前外贸面临不确定、不稳定、不平衡因素增多，要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进一步扩大开放，针对困难挑战做好跨周期调节，助企纾困，特别是扶持中小微企业，努力保订单、稳预期，促进外贸平稳发展。一是落实减税降费措施，把出口退税平均时间压缩至六个工作日以内，引导银行结合企业需求创新保单融资等产品，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鼓励银行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提升企业应对汇率风险能力，优化出口信保、承保和理赔条件，加大对中小微外贸企业出运前订单被取消风险等的保障力度，做好大宗商品进口。二是进一步鼓励外贸新业态发展，增设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培育一批离岸贸易中心城市，按照市场化方式加大对建设使用海外仓的支持，扩大跨境电商零售商品进口类别。三是加强配套服务，推动解决企业在发展内外贸同线同标同质产品、完善供应链等方面的问题。2022年对加工贸易企业内销暂免征收缓税利息。四是缓解国际物流压力，鼓励外贸企业和航运企业签订长期协议，依法依规打击违规收费、哄抬运价等行为。五是支持地方结合实际，建立健全制度，助力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会议指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将于明年1月1号生效实施，要支持企业抓住契机，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进一步提升贸易投资发展水平，倒逼国内产业升级。一是鼓励企业用好成员国降税、原产地累积规则等，扩大优势产品出口和有竞争力产品进口，加强区域内高端绿色产业链和制造业项目合作，提升服务业和投资开放水平。二是对标国际标准和规则，优化营商环境，积极引进区域内资金人才。三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进一步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的培训等服务，提升理解和应用规则能力。四是推动协定更多成员生效实施和机制化建设，助力发挥世贸组织作用，坚持自由贸易，推进其他多双边自贸协定谈判，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本台消息，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07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栗战书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飞做的关于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修正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关于反有组织犯罪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湿地保护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科学技术进步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噪声污染防治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种子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民事诉讼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工会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加强经济工作监督的决定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审议了相关议案待拟稿、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等。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杨振武做的关于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的两个办法草案审议情况的汇报，关于召开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决定草案审议情况的汇报，关于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等三个专门委员会的代表议案审议结果报告审议情况的汇报，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审议了相关议案待拟稿、决定草案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议案待拟稿、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2022年度工作要点和立法监督代表工作计划修改稿。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组长韩正昨天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审议有关文件，研究部署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重点工作。会前，韩正要求生态环境部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第四次组成联合调查组，通过暗查、暗访、暗拍和明查核实，制作了2021年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会上播放了警示片，长江经济带11省市有关负责同志做了发言。在充分肯定长江经济带发展取得的成绩后，韩正表示，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战略导向，坚持问题导向的工作方法，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工作有力、有序、有效推进，扎实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韩正强调，要高质量编制好长江国土空间规划，形成管用可操作的底图，要抓好水污染防治和水生态修复，做好长江十年禁渔工作，加强河湖岸线保护，探索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要加快长江黄金水道建设，推进航道、船舶、港口和通关管理四个标准化，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要加强城乡区域协调联动发展，谋划好产业协同发展。要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强化长三角引领带动作用，提高中上游地区开放水平，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要加强调查研究，切实提高解决问题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刘鹤、李强、陈明尔、何立峰出席会议。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务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中共中央今年二月印发关于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通知，就党史学习教育作出部署安排。近一年来，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高度重视，精心组织，结合实际，把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作为检验党史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尺，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确保党史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在安徽滁州市凤阳县板桥镇，施工人员正在加紧铺设燃气管道。作为凤阳县学党史办实事重大民生工程项目，当地筹措资金2亿多元，建设6座乡镇气源站。滁州市凤阳县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学军： 管网可覆盖凤阳县达15万户民用户，所辖的15个乡镇达到了镇镇通管道天然气的这一目标。 安徽省以33项民生工程为抓手，截至11月底，安徽各级累计拨付民生工程资金1246.6亿元，完成全年计划的106.3%。安徽省财政厅党组书记、厅长谷建峰： 坚持把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推动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着力增强民生工作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在山东省济宁市奥体路跨老运河桥施工现场，近百名施工人员正在加紧作业。济宁市御景花园小区住户杜卫说，周边居民一直期盼这条断头路能够打通。 我孩子上学的话，那边小学在那边河对岸，如果这个路能修通的话，就2分钟就到学校了。 山东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截至目前，省级层面43项重点民生项目有35项已提前完成，其余8项进度均超85%。近日，家住江西宜春市袁州区南木乡南木村的叶桂华，在乡干部的帮助下，顺利办好了社保生存认证业务。和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业务是他打电话叫来跑腿员上门办理的。 我脚被缝片， 我腿脚不方便，来回一趟乡里比较麻烦。现在在家里，一个电话，跑腿员就会来帮办，很开心。 江西省围绕设立乡镇跑腿员、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推广养老食堂等方面，帮助群众解决了一大批急难愁盼的民生难题。在江苏南京栖霞区一处面积不大的口袋公园内，修剪整齐的灌木、干净整洁的健身步道，一方小小天地融合了历史的悠长与童真的趣味。这样的口袋公园，南京今年建设了18处。南京市绿化园林局副局长、二级巡视员贺永顺 为基层群众也提供了更多的生态产品，让基层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做好2022年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2022年是我国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的重要一年。年初将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做好元旦春节期间各项工作十分重要。通知要求要毫不放松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坚决防止疫情反弹蔓延，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坚持常态化精准防控和局部应急处置相结合，减少两节期间人员流动和聚集。要加大兜底性保障力度，真心真情关爱困难群众，按时足额发放基本养老金和失业保险金，认真落实各项社会救助政策，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坚决兜牢民生底线，加大对困难群体取暖补助力度，确保群众温暖过冬。要强化市场保供稳价，满足群众节日消费需求，统筹安排好煤电油气运保障供应，保证北方地区取暖用气，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保障舌尖上的安全。要大力唱响主旋律，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围绕宣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文化文艺活动，维护文化和旅游节日市场秩序。要统筹安排春运工作，保障群众平安有序出行，严格交通运输疫情防控要求，按照引导错峰出行、降低旅途风险、加强人员防护的原则，组织做好春运工作，落实健康码全国一码通行。要树牢底线思维，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工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通知还要求防范处置矛盾问题，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坚持勤俭文明过节，倡导良好社会风尚，关心关爱基层干部，特别是工作在困难艰苦地区和急难险重任务一线的同志，持续推进正风肃纪，严防节日腐败，加强应急值守，保证各项工作正常运转。 港澳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分别会见来京述职的香港特首和澳门特首时，充分肯定了一年来香港澳门特区政府的工作，并为港澳未来发展指明方向，意义重大，令人鼓舞。总台记者戴峰、肖中仁、周伟奇报道。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 习主席也提出，即使现在我们的立法会的选举是更符合的香港作为在一国两制下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的情况，也是一个会让香港迈向更民主发展的这个方向。现在这组成的立法会 可以说是完全能确保爱国者治港，而且也是有一个非常广泛的代表性。 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后任议员陈凯欣说， 习主席讲话里面令我最深刻的就是实行一国两制有利于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有利于维护香港的根本利益，因为有国我们才有我们的家，也才有我们的香港。 在深圳的香港创业青年香港龙岗青年总会主席郭晓星说， 广大香港青年一定能弘扬爱国爱港光荣传统，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当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奋斗。 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一诚表示， 主席对我们澳门很了解，对我们澳门呢指明了我们的要适度多元发展，这个方向没有变。我们希望在未来这几年，我们按照主席的要求，按照我们总体方案的要求，我们落实我们每一项的工作，把我们的适度多元在横琴能够落实好。 全国政协委员、澳门中华教育会会长陈红说， 澳门教育界未来要持续的加强和创新爱国教育，让爱国爱澳成为澳门青少年永不减退的底色，永保一国两制强大的生命力。 各界人士表示，未来愿凝心聚力，共创新局，续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更大贡献。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怎么看怎么办。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科技政策要扎实落地的任务部署，从政策规划制定实施到组织落实重大科技任务，过去一年科技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新的一年科技政策将如何扎实落地，请听总台记者对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王志刚的专访，才智总台央广记者朱敏。 2021年我国创新能力综合排名位居世界第12位，比去年提升两位。我国科技创新在应急、攻坚、支撑、打基础、育生态方面卓有成效。王志刚表示，科技抗疫可圈可点， 继续在疫苗的研发，疫苗如何适应病毒的变异，如何去评价新疫苗和尽快的能够用在人们防御的工作中，我们就要通过尽快更加准确的和低成本的检测手段来尽早的发现疫情。 过去一年，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系列科技改革任务，全面形成了十四五的开局部署。其中，科技体制改革三年行动方案是重要规划之一。针对这一方案，王志刚介绍， 这个方案核心就是讲，让科研人员感到在中国搞科研、搞创新是最好的环境、最好的条件。 十四五开局，基础研究依然是科技工作的重中之重。王志刚强调，2022年将推动基础研究十年规划扎实落地，将统筹布局国家科技计划基础研究体系，培养造就世界一流的基础研究人才队伍。新的一年里，科技创新将更加处于国家工作全局的核心位置，渗透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王志刚表示，希望科技能发挥更多的支撑引领作用， 围绕产业链能够解决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围绕创新链能够布局更多的一些新产业，使中国真正走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使以科技作为逻辑起点，能够使我们国家在经济社会产业发展方面，在国家的综合实力方面能不断得到提升。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防疫政策和相关筹备工作。总台央广记者朱宏源报道。 北京冬奥组委专职副主席、秘书长韩子荣介绍，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冬奥赛时将有大量的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涉奥人员来华，建议所有涉奥人员能够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 除个别运动员、随队官员可医学豁免外，其他所有涉奥人员需要在来华前至少14天前完成全程的疫苗接种，才可以免除集中隔离，进入闭环管理。 目前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42天，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12月22号0至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00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9例，本土病例71例。 陕西63例，广西4例，河南2例，浙江1例，广东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9例，其中境外输入17例，本土2例，均在河南周口市。截至12月22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1823例。截至12月22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7亿1945万9000剂次。 总台央广记者杜西蒙、李行健报道。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河北秦皇岛山海关古城清洁取暖改造过程中封堵炉灶导致部分群众受冻等一刀切问题。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刘友斌昨天表示， 北方地区的清洁取暖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要把让群众温暖过冬作为底线，对简单粗暴、一刀切等行为将第一时间组织调查核实，责成地方迅速采取有力措施进行整改。 本台消息，中国人权研究会昨天发布《美式民主的局限与弊病研究报告》，报告揭示出美国以选举为核心的票决民主难以支撑起完整意义上的民主政治，绝非现代民主政治的理想方案。报告说，美式民主已经逐渐失去说服力和吸引力，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已经深刻认识到，美式民主并不能代表民主的未来发展方向。各国人民应该而且也能够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走出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民主发展道路，为丰富人类政治文明多样性贡献智慧和力量。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我国在海南文昌发射场昨天18点12分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试验12号卫星01星、0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日前上线助企纾困服务专区，推动惠企政策对广大市场主体直达直享和在线办理，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年度记者会昨天在莫斯科举行，普京表示，俄中两国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成果丰硕。总台央广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普京在记者会上多次提及中国，谈及两国关系时，普京表示， 俄中双边贸易额已经超过1000亿美元，超过了疫情前水平。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此外，在核能、高科技、太空等几乎所有领域也继续合作，这绝对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俄中的紧密合作不仅造福两国人民，也是世界稳定的重要因素。 普京谈及美国等国不派外交人员参加北京冬奥会时表示，这一决定是错误且不可接受的，其目的是妄图遏制中国发展。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2亿7643万6619例，死亡病例达到537万4744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822278例，新增死亡病例8008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点22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172万0259例，死亡813708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234517例，新增死亡病例2110例。 据英国政府网站当地时间23号最新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英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19789例，这也是继22号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首次突破10万例后，又一次刷新最高纪录。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魏东、孙文、李浩，主播陈亮、雨欣。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